范子明啊，对身边的队友的这表示也是，你得有人过来去帮我协防一下，对吧？我顶上线，他往下线转的时候呢，你得有人在这个位置上呢，去做一个干扰，形成夹击。但是北京首钢队这边进攻的时候呢，对方的夹击是非常快的。首钢队前场来发界外球，上线交给林书豪，对方的朱俊龙在防，其他人拉开上来给书豪做掩护，书豪突破倒出来，范子明投中投，球不进，篮板球，李慕豪抢到前场篮板球再起，造成了琼斯的打手犯规。李慕豪站上罚球线来执行两次罚球。 这球范子明接球之后还拍了一下在中投，实际上他直接就投可能节奏会更好， 他可能啊还是想往上线再转一下、就是他自己没有先想进攻，一看这个位置，对吧，他看了一眼小川这位置，对方的赵佳义呢已经是要过去了，所以才选择了在这个位置上呢一记中投，就自己现在进攻的自信啊，因为全队的投篮命中率很低，就是大家现在对于投篮都不自信。 嗯， 倒是就是雷蒙现在是比较这个自信心比较强的，是不是可以让他这点啊更多的冲一冲。现在这个阵容在后卫线，就像刚才周贺所分析的，是方硕和林书豪在场上，两罚还都不中，今天的篮筐真的是盖盖了啊，就不管是罚球还是投篮，就是谁投都不进，篮底下呢也出现了几次这个空篮不进的情况。 咱们刚才在说首钢的二阵容啊应该是一个优势点，结果咱们这个就没打出优势来。 对， 就是广厦阵容就是在赵岩浩的带领之下反而打得还不错，分差不断的拉大。 你看对方又就是突破啊非常的轻松。今天呢首钢队这个防守在广厦队这个快速的攻守转换的过程当中啊，就显得有一些脚步很迟缓。 对。 就不像说是咱们多歇了一天。吊篮下对方的夹击来了。转移给小川，小川突破。 哎呦，被琼斯干 了，被琼斯给干扰，对方的转换你看非常快，对吧？迅速的一传过半场，45-18，这分差呢已经到27分了。这个分差可能相信大家在赛前啊，谁也没有能够想到。 关键咱们打两节，这打了，方硕， 方硕上 篮 也不进，从人缝当中已经钻进去了，上篮也不进。 这打了20分钟就得了18分，有点太低了。 琼斯转身，这球是面对李慕豪投了一个三不沾。那现在我们的这个双外援啊，两个外援的得分也确实是太低了。林书豪呢3中0，这边吉普森呢是4中0。 嗯，方硕底角命中3分，这球非常关键。 23分的分差，这个三分球呢命中之后，浙江广厦也是请求一个暂停。今天的另外一场比赛正在进行的是吉林对广东啊，吉林对广东的这个比赛，现在呢吉林是62-60，暂时领先于广东2分。现在广东呢也确实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是对于目前的北京首钢来讲，也是从人员的配备，首钢队的人员其实还是厚度足够厚。 咱们现在就是这个阵容啊，说实话是我真的这些年来没见过的，就首钢阵容的厚。 嗯， 因为你能打出两套阵容，就是都能在其他球队打首发的这种水平，是吧？你即便是像吉普森、方硕，然后雷蒙加上朱熹和这个秋天，实际上也是有机会去打首发的。那所以就这个阵容，就是这么深的阵容，而且板凳上还会有小辉或者长林或者叫田宇翔这样的球员都上不了场，就是这也能看到现在首钢的阵容深度是非常深的，这是可能过去都不敢想的。 嗯，刚才这个慢动作看啊，琼斯盖小川那个还真拍手上了，但裁判可能也是根据上篮这一下的球手一体，对吧？就但是真是没拍着球， 对， 真是完完全全打在小川手上了，形成了一次快攻的转换，这里外里4分球。对于北京首钢队来讲呢，一些细节上一定要做得更好。这时候首钢队呢是换上了刘晓宇，就等于是一个双控卫，是吧？刘晓宇等于三后卫加两中锋，刘晓宇、 林书豪、方 硕和林书豪。那现在在这个阵容当中呢，谁主控谁主攻？因为这个阵容是可以增加后卫线的速度的。 但是对方现在呢这个阵容啊反而变高了，对吧？ 对， 就是绝对高度不够，但是平均高度高。 咱们刚才就在说广厦呢，他虽然绝对高度没有咱们高，但是他的锋线高度包括整个的速度实际上是比首钢快的。现在这阵容虽然咱们提速了，可是你的锋线高度不够。 对方底角，哎，防了一个24秒啊，这次防守不错，依靠在后卫线上的这个压迫让孙铭徽出球呢比较慢，所以在倒出去的时候这个球打到李金孝手里的时候已经是24秒到10了，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呢还有2分36秒的时间。北京首钢队这边呢还是落后24分9，林书豪遇到了上线的夹击，今天就是内传内啊，因为对方个儿不高但是手快， 对， 所以你传球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对方在移动的过程当中线路上有没有人去干扰。已经几次这种想做内传内的配合，但是因为对方的这个都是属于两米边上的人，像三号位一样，他手很快脚很快，他把这球都给干扰。方硕底角空位三分再出手又中，方硕这两个三分续上了啊，24比45，争取这两分钟啊，看咱们打到这个15-16分球，这可能是比较现实的啊。20分1里，把分差打到20分1里，下半场比赛呢，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啊。对方投篮球不中，篮板球被林书豪在后场拿下来，但是这转换的速度确实比较慢， 哎，推不起来。 嗯，传给李慕豪，再往左侧45度角倒进来，方硕空位，又一次三分的机会，再投再中。连中三记三分，追到18分球。 方硕感觉是5个点换一点在投篮， 就像这个训练一样，5点3分啊，5点投篮，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然后这个45度一个，反正就是现在就在给他去创造机会，因为有两个支配球的点了嘛。 嗯，关键内线双塔打不开，现在5个人呢，小雨今天不准，书豪呢也是没得分，就靠方硕了这个三分投射了。 连续命中三记三分之后呢，浙江广厦叫了上半场比赛的第二个暂停。第一个暂停也是因为方硕命中那个三分，就是可能看出来首钢这边啊，要起势，是吧？就是手感出来了，然后呢换了一个阵容之后呢，打外线的这个远投，争取中锋呢抢抢篮板球，打一打投抢。现在看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啊，首钢队能不能够延续刚才这一段时间进攻的效率。你说但是即便是这样啊，你这一节也输了7分球呢。 嗯， 第一节输了11分嘛，9比20，第二节现在18比25，你也输了7分球，但是至少把分差呢从20多分的这个分差呀打回来了，打到20分1里。 对，这不容易。 嗯， 刚才这多半天咱们一直是18分停在这个数字上。 嗯，方硕呢10分钟得到11分，3分球4中3，2分球2中1，2分球都是篮下突破上篮，那有一个其实也是一个机会，但是自己没上进，人缝当中已经钻过去了。 嗯， 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呢还有1分41秒，过去的这1分多钟时间首钢队打了一个9比0，其实9比0全是方硕自己3个3分球得的分。对方琼斯上线点一下，首钢队快速移动，对方倒进来抛投干扰，球不进，篮板球小雨拿下后场篮板，再打转换，林书豪推进去，对方的朱俊龙对林书豪有一个干扰，把这个转换的速度又重新压下来，李慕豪要一个掩护。还是现在啊，林书豪这一点呢攻不出去，漂亮啊！小雨在人缝当中已经是扎到了人堆里边，还把这球呢反手给传出来了。 嗯， 这样李慕豪跟进之后的一个双手扣篮，29比45， 16分的分差了。 嗯， 结果 打了一个11比0嘛。 对，像刚才你说的，能够做到15分左右，是吧？这就算是比较理想。 这边还是防赵元浩，球不中，这对方突破上篮得手。现在应该是林书豪在防赵元浩啊。小雨突分，书豪点一下往篮下跳步基地，再给李慕豪篮下强攻，哎呀，差一点点打成2+1。就李慕豪的篮下这个终结这力度啊，还是有欠缺。站上罚球线来执行两次罚球，刚才的李慕豪呢，两次的罚篮都没有能够罚中。这些啊，在大家投篮不准的情况之下，那些细节这种小分必须不能丢啊。 29-47。李慕豪之前呢是两罚不中，得到了4分3篮板。第三次罚球站上罚球线呢是把球罚进了。就是这个时候呢每一个罚球都很关键，就靠罚球的时候你可以先咬住这个比分。 对。 对方呢投篮的命中率呢也会出现起伏。 对，他不可能三分一直那么准，是吧？这八投五中，这不可能一直那么准。 但是咱们这边的这个罚球啊，现在真也是前几场比赛挺准的，就是今天呢，当不准的时候，就是什么都不准。罚球，李慕豪这也4中1。朱俊龙上线拿球，守防那边险些形成断球，给对方的持球队员形成足够的压迫。冯鑫基地导出来，李金孝外线投三分，球短了，篮板球被拿到，打转换，第一传很快，看林书豪怎么处理。骑马射箭的抛投，哎，球短了。 对，这个赛季抛投啊都不太准。 就今年啊，就是他总是觉得了这劲儿啊差一点劲儿 啊，总是差一点。 嗯。这样，上半场比赛结束，北京首钢队这边呢，这一节反正单节也是输分，21-27，输了6分球。总比分呢，现在还好，就是回到了20分1厘，30-47，半场拿30分球。这确实是在进攻端呀、发挥的太差。 对，咱们实际上在尤其在开局这个慢热的这个情况啊是非常的严重，因为面对对方这样的阵容呢，我觉得首钢应该是没有做好准备。其实咱们这个内线的高度是占优的啊，没有让弧形球打开，但是让对方外线的这种命中，实际上咱们有点就是准备不足。另外在对方就是上了替补阵容之后，实际上咱们也没有能够利用外援的这种优势能够打开局面，这是目前整个上半场比较怎么说难受或者是落后这么多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当然随后咱们随着方硕这3个3分球啊逐渐打开，但是不得不说咱们的外援啊真的在场上还是没能发挥出这个应该有的一个水平，同时就是没有真正说把球队给串联起来。 对，你看三分球的命中率方面呢，对方是55.6%，56%的三分球命中率。之前呢就是8中5，后来刚才又投了一个是9中5的三分球。咱们这边33%这个三分球呢投中了4记。 啊，方硕3个，朱熹1个。 哎，方硕5中3，朱熹呢是1中1，但是其他的人呢在投篮的命中率方面都是比较差的，而且整个的这个两分球命中率啊也只有33%，这个数字确实是有点太低了哈。看看在中场休息之后呢，球队能不能够及时的找回自己投篮的手感。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再为大家来转播双方下半场的两节较量。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居然之家与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大声喊新年好， 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居然之家。跨年换新活动进行中，阿依瑞斯沙发低至5999元，还送转角皮墩。更多爆款咨询400-818-0096。 拥抱，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拥抱， 拥抱 因为时代的荣光。 拥抱，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这一年， 这一年， 我们拥抱长空， 拥抱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大地， 拥抱世 界。 2021年12月31日16点，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9小时广播跨年融媒特别直播正式启动， 给新年 一个拥抱。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风力减小，天气晴朗，但最低气温只有-7度，天气寒冷，提醒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明天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晴朗相伴，最高温度5度左右，天气不错，有利于大家进行户外活动。